庭旅行，3w.all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一旦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登上演员打小金月不练功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逃离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许多不能发漫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这周呢，尚远和徐涛跟大伙聊的这个主题叫相声小品对对碰。 昨天我们谈的是关于这个谁是大赢家。 嗯， 其实在当今这个时代当中呢，就是没有比较啊就没有伤害，就有时候一比较就让自己来烦恼。 嗯， 是吧？比如说凭什么尚远，他这个声音条件就比我好，为什么他京剧就能唱比我强？ 可是为什么一到台上说相声，徐涛一定比我说的好呢？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就是都有各自涉猎不一样的地方。 对，每个人也都有恭维别人的特长，是吧？ 所以我跟尚远的组合就属于取长补短这么一个组合。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就行了。 对， 今天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徐涛啊，在这个婚后啊，也加强营养，我们早日变成我们的一个著名的城市合肥。 哦，我也胖起来是吧？那今天咱们就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天壤之别吧。 哎，说到下面这个作品呢，就听这个名就能唤起我们很多当年的记忆，尤其是咱们北京的听众。 对，小品的名字叫《面的与皇冠》。 现在面的已经消失了啊，当年的一个时代的符号啊。 对，我小时候就做那个，这10块钱好像去可以去老远老远的地方呢。 这表演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冯巩、牛振华。 各位听众，我是一面的，就北京就是1块钱1公里那小面包，我们叫面的。啊，您不去啊？那您招什么手啊？挠痒了呢？对。蚊子就应该盯这样的人，您去多危险呐！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我还没想好呢。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路可能有点绕远， 我就喜欢大吊脚。 地方有点偏僻，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壁的影子。 胡同窄， 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壁就敢往里扎。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好，上车。 哎，好，上车。 哎，这边。 哎，不不，在那边呢。 这车 那边啊，那不是我的车， 那是我的车。 您是 出租车里的贵族 啊， 2块钱1公里的皇冠，暗号赵俊。 朋友们，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拉巴着客人拿我们面壁开心。 哎，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 上车上车。 嗯，我们可不敢光顾，您这面壁尊贵。 我面的皇冠， 对，透着豪华。 那当然， 是不是？ 嗯， 你们转三天跑两圈拉得着一客人吗？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借你们皇冠，嘿，从天安门出发拉着客人经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 嗯， 我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觉欠人家200多块钱，我也算个大龄了。 嗯， 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啊，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出车扫马路，最大的享受， 嗯， 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说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说实在啊，你们这一对还挺有情趣儿，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嗯， 这活不好练，我真不想干 了。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攥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的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明天我就开你那车去，你信不信？ 啊， 你比别人强多了，你知足吧你。 还有不如我的， 你就说我吧， 嗯， 咱们比比，啊。就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哎、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啊？ 哎，要车 哪儿啊？ 飞机场。 你去吧。 你去吧。 不，今儿我车份够了。 你去。 不， 我你赶紧。 不你去，你去。 我等人。 不是，不是， 我是给倪萍包车呢。 给倪萍包车， 你赶紧走，他是要面子的人。你什么时候一走，哟，他 真的 拽上来了。 那我可走了。 他平常就做面的。 行，对对对，我走了。 好， 下次再聊。 没错， 走倪萍啊， 赶紧去。哎， 好嘞， 没错，等倪萍。 哎， 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就他那种人坐车，他从来就不给钱。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这。 您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我说，您坐车，您坐我的车，你从来就不给钱， 是吗？ 那我该多幸福啊！ 咱们上车吧， 包我的车， 包车， 谢谢。您上哪儿？ 他上哪儿？ 他是机场，你呢？ 我，法国。 那我得先加点油去。 哎，疯。 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品《面的与皇冠》，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追溯》，是由常宝华先生创作，常宝华、周伟合作表演的。 啊，哎呀，这公园，这一早的空气就是新鲜的。好啊，来，咱们练着啊。哎呦， 没了，找不着了。 哟，丢东西了，帮着找找啊。丢什么了？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甭问是丢钱了，谁没钱也活不了。 金钱是不能跟你相比的。 金戒指， 黄金有价儿，你没价儿啊。 钻石呢？ 珍珠宝钻也没有你那夺目的光彩。 夺目？丢个灯泡啊。嗯， 只有你才能够打开。 嗨，钥匙。 打开我的心扉呀、啊、 嗯，手术刀丢了。 你到底走到哪儿去了？ 走，哎呦，把人给丢了。 仅仅才3年呢， 孩子3岁了。 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对象没了， 可你却把我永远地抛弃了。 这小子怎么失恋了？哎呀， 哎，是这儿，就是这儿。我们俩初次相识就是在这里。 我跟老伴儿第一次见面就跟这儿哦。 我记得在这里是明亮亮的湖水，绿葱葱的山坡，柳荫下放着石凳和石桌。 当年是脏乎乎的臭水， 光秃秃的山坡，这枯树下是一片垃圾，死猫上还扣个破铁锅呀、啊！我是人哦， 我们俩是柳荫牵线，一见钟情啊！ 我们是媒婆说亲，父母之命啊！ 我们相识在初秋季节，当时我感到心旷神怡，略有凉意。 我跟老伴儿第一次见面，整是三伏天儿，一人一脑瓜子白毛汗呢。哎，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衫，哎，浅蓝色的牛仔裤。 当时我穿的是一个灰布的对襟小褂，这下边还免裆裤呢。 哎，你好像穿的是一件浅黄色的衬衣，浅红色的短裙，哎呀，扎着一个马尾小辫儿，端庄秀丽的脸庞显露出青春活力和温文尔雅的气质啊。 我们老伴儿穿的是这个，哎呀，我记不清楚了，给我印象最深就是脑门那刘海儿。 我们两个当时都默读着英语，手捧着课本， 媒婆把他领到这儿来，这手里边还攥着本黄历呢。 我轻轻地对你说Hello, nice to meet you。 媒婆说今天花到今日，这俩人就对个眼儿呗。 于是我们俩就面对面的坐在这石凳上。 我跟老伴儿，我们是吉宁靠的吉宁， 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异性，紧张的我呀，这内心是微微的颤抖啊。 我头一回跟女的这么见面，起这身鸡皮疙瘩呀。 我们两个人漫步在湖旁， 后来媒婆给我们领到一个凉店， 我唱着爱你一万年，你哼着老公老婆我爱你，我们俩都进入了爱情的憧憬。 媒婆让他提了20斤绿豆，让我扛着40斤面，让我们给他送家去。 我们多么珍爱这美好的时光啊。 哎呀，这媒婆多会巧使唤人哦。 我深深地望着你，你含情地望着我，我们两个的视线交织在一起很久很久。 我扛着面想瞄我们老伴一眼，哎呦呵，脖子大筋扭了。 从那时我脑海里就留下了你秀美的倩影， 到现在脖子愣没直起来。 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啊。 落了一个治不好的残疾。 为了加快爱的步伐，我俩说呀聊啊，谈了整整一上午哦。 媒婆为了省这俩车钱，让我们扛啊走啊，走了有多半天哦。 我们从现在一直展望到未来， 我们从龙潭湖一直扛到白塔寺。 哎，我愣没感到丝毫的疲倦。 哎呦，我出这身臭汗呐。 他踩下一只玫瑰花，轻轻地对我说，你给我戴上好吗？ 我们老伴儿说，找个擀面杖给你擀擀脖子呀。 哎呦，听完这句话高兴的我简直要发疯啊。 听了这句话我见傻了。 你不愧是新时代的女性。 她是哪村的娘们儿啊？ 她会心的一笑，脸上露出深深的酒窝。 我们老伴儿一乐，满嘴的黄板牙。 当时我需要增加热量。 哎呦，那阵儿我这个肚子直叫唤呢。 他还真敏感。 我们老伴儿挺开窍， 立马买了2份三明治和冰激凌。 我们老伴儿买了4个刚出锅的老玉米啊。 他深情对我说，这都是有营养的，你快吃吧。 我们老伴儿说，这是粮食，糖食味，你啃呢。 面对着你，我当时吃的多么香甜哦。 我刚要啃，想起老伴儿那嘴牙，我愣没咽下去哦。 于是我们俩就建立了爱情关系。 哎呀，父母之命，好坏也就这么着喽。 每天我们到卡拉 OK， 哎呀，唱啊跳啊，一玩就是到深夜呀。 每天我们是干活洗衣裳、做饭，干个没结没完哦。 我们俩可以说是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亲亲我我。 就因为一点小事，我们打的是鼻青脸肿、别别扭扭啊。 忠贞的爱情充溢在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这可是莎士比亚的名言呐。 媳妇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是我舅舅说的。 每当话别，你总给我一个甜蜜的吻。 有一回打架，差点把我鼻子咬下来。 我于是向他提出要马上结婚。 不行，我得跟他服软， 我怕他跟我变卦呀。 我生怕他给我打个半死儿。 我爱他，我更爱他爸爸是个海外华侨。 我怕他，我怕他哥哥，他哥哥会打猴拳。 就为了他，我是大把大把的花钱呢。 他为了我，我们老伴儿一分钱他能算出水来呀。 为了给他买件名牌服装，花了我上万块呀。 结婚那身衣裳，我们老伴儿整整穿了8年呢。 您说我这工薪族能承受得起这高消费吗？ 我收废品，老伴儿愣给我攒了好多钱呢。 唉，为了他呀，我差点失去了工作呀。 他为了我悄悄地去打工， 经济上我发生了危机， 我们这小日子还越过越富裕啊。 我真懊悔，对他是过于宠爱呀。 恨，恨我自己当初没拿人当回事儿啊。 唉，就从那天起，我好久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了。 每天总是在门口，他等着我回来。 有一次他给我一个突然的打击， 有一回让我喜出望外啊。 他给我寄来一封绝情信， 他给我买了一件花衬衫。 我一看信这内容，他简直是条毒蛇呀。 我一看这商标还是鳄鱼牌呢。 原来他爸爸在国外给他找了个大款， 后来他哥哥给他找了一工作， 他担任了别人的私人秘书， 他在清洁队当了一个小组长， 他又跟我一刀两断呢。 他对我是无比关心呢。 哎，他还说什么有钱是夫妻，没钱两分离。 这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 他脸是白的，可这心是黑的。 他牙是黄的，心可是红的。 金钱撕毁了伪装的情网， 真情建造了幸福的家庭。 唉，命不随人愿呐， 事全在人为哟。 到现在我可真羡慕那些老年人晚年的幸福和快乐呀。 当年我还嫉妒年轻人在街上乱啃呢。 你呀，你最好死在国外，我一点儿都不会想你。 虽然他走向了天国，我一直在想念着他呀。 你活着，在我心里你永远的死了。 他死了？不，他永远在我心里活着。老伴儿啊，我每天都要到这儿来呀、啊，我要跟你说几句话。可是每次我出来呀、啊，总要把自己拾掇得整整齐齐。这还不是你调理的吗？尽管是我一个人，我可也不能让人家笑话呀。老伴儿，你放心，我还有你呢。

在东北农村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一间小草房内，你的姥姥躺在一铺小火炕上，痛苦的脸上汗水直淌，家里的人屋里屋外来回奔忙，你的姥爷独自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向着屋内焦急的翘首眺望。这时就听哇的一声，一个小老太太降生了。 你妈生下来时候才小老太太呢， 当年降生那个弱小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茁壮的老太太，她就是咱妈。 我可跟你说啊，咱妈的六十大寿啊，庆典一定要隆重，哎，贺礼一定要脱俗。 这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戴的铺的盖的，这可都齐了。 现在提倡社区建设，讲究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咱再给加上一条老有所唱， 唱 给咱妈买一台 DVD， 让咱妈唱卡了 OK OK。 郎君啊，你是不是我的皇，你要是我的皇，对我师娘讲，师娘，我给你做面汤。 你妈是杜十娘啊？ 你爹才李甲呢。 这歌咱妈唱不上可没啥意思。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别重来了，你爸不干。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哈，那和那个妹妹都那么憔悴。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这哪是你妈唱 DVD 呀，分明是说你爸有外遇。 那你说我妈应该唱什么？ 你妈应该这样唱：明年咱家不收礼呀， 不收礼呀，不收礼， 收礼只收搓澡巾呐，搓澡。 送礼有送这个的吗？ 照这么送下去，明年咱连搓澡巾都送不起了。 我就知道你对我妈买寿礼你有抵触情绪。 我没有。 我告诉你，孝敬父母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多少人为了母亲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人家那叫什么， 重如泰山。 那你呢？ 轻于鸿毛。 有你这么粗的鸿毛吗？ 我也想重如泰山，可是咱没钱了。 没钱了 啊？ 才买这点东西2000多没了。 你这么多拿都拿不动了。 你兜里肯定还有钱。 肯定没有。 你把兜掏出来。 这掏出来有啥用啊？我这兜里啥时候不比脸干净？ 里边 这都没有吗？ 在里边 背心裤衩都没兜，再往里就是我本人了。 真没钱了。 没钱了。 把鞋脱了。 把鞋，你说好好话，脱鞋干嘛嘛？ 脱了吧。 不用脱了。 脱不脱？ 脱。脱白脱没用，是啥也 没。拿出来。 拿啥呀？ 废话， 我哪有钱你都能看见？你那眼睛是 CT 啊？ 这不是没钱了吗？这是啥？ 人民的币。 好啊，让你小子给我妈买点寿礼，你就把钱藏鞋里，你还有点良心吗你？ 现在连脑门子冒的汗都是凉的了。 我妈把我这么优秀的闺女都给你了？ 那不叫给，只能叫派。 派？ 你就是你妈派到我们家的工作组，专门来接替我家原领导班子工作的。打你一进门，我爹就退二线了，我妈把全交的可就剩下洗衣服做饭了。 啊，我给你们家当牛做马，给你们家生儿育女。 光生个儿没育过女，不要虚报产量。 我上管老的下管小的，中间还得替你操心，可惜我这片苦心换来的却是你，你把钱往鞋里边藏了。 说好好话咋还跑调了？ 你想买烟抽？ 打认识你那天我不就把烟戒了吗？ 买酒喝？ 你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 好啊，你有相好的了？ 10块钱就找相好的？我哪儿找的便宜事儿去？ 那你说，你藏这10块钱你想干啥？ 我就是他。 瞧你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你给我说句痛快话，你藏这10块钱你到底想干啥？ 我妈。 你妈让你藏的？ 我妈今天也过生日。那你妈是妈，我妈也是妈呀。每年你妈过生日，咱都大包小裹的去给你妈祝寿。可我妈的生日，你从来连问都不问。你妈生了六个姑娘，那生日蛋糕吃不了都长毛了。我妈生了七个儿子，到今天就愣不知道这生日蛋糕是啥味儿。这老婆婆和丈母娘这待遇咋差这么多呢？就好像你妈是天上的启明星，我妈是锅台上的小油灯。你妈是自由翱翔的老鹰，我妈是奔波忙碌的蜜蜂。你妈是泰山顶上一青松，我妈就是田埂上那根干巴葱。 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嘛。 这么多年净跟你说好听的了，今天难听的你也听几句吧。你妈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吆五喝六的？我妈凭什么在你面前就得忍气吞声，连大气都不能喘一口？在我们家大权独揽你还好像挺委屈，可是你回家看看咱家是谁一天到晚一声不响默默地在干这干那。你高兴了他陪着你笑，你不高兴他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今天一大早就催我出去给你妈买寿礼，可他自己的生日呢，打你过门到今天十几年了，他就从来也没敢往外露过一个字儿。他是谁呀？是我妈，我的慈祥善良可爱的妈。 那也不光咱家这样啊。 是，现在生女儿的都盼着早点当丈母娘享享清福，生儿子的全都怕将来儿媳妇进门给自己气受。我就纳闷，这阴盛阳衰怎么就能衰到么这个地步？不过亲爱的，你也不要太得意了，咱那宝贝儿子也老大不小了，再过几年也该娶媳妇了。亲爱的，我祝福你，你这个预备老婆婆转正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嗯， 什么呀？ 看信息。 信息，你婆婆已接到速回家祝寿。妈， 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早上我妈和我姐就打着车接你妈去了。 真的？ 德行，往年忘了你妈生日那是我的错，可今天那就是你冤枉我了。 我 说实话吧，这块大蛋糕就是你妈的。 不是你妈的。 你妈的。 你妈的。 你妈。 你这听着咋像骂人呢？ 丈母娘婆婆都是妈。 你妈我妈都是咱妈。 咱们今天给二老过一个共同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祝二位母亲福如东海。 祝世上所有的母亲寿比南山。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振华、吴仪二位合作表演的小品《你妈我妈咱妈》。下面呢，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吧。咱们今天说的是差别，我与乘客这段相声作品说的就是服务态度的不同，结果效果的不同。我们请您欣赏姜昆、李文华合作的《我与乘客》。 我就是无轨电车上的售票员。 哎呦，怨不得呢。 可是我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哎，还管什么呢？ 同志们， 嗯， 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林业部的同志，请上我们这趟车。来，老大娘，把您这筐鸡蛋放在我的座位底下，留神挤碎了。小朋友，不要把窗户伸出窗外，以免发生意外。那位同志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孕妇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一小偷，把他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谁是小偷啊？ 我这不是给您介绍我工作情况的吗？ 嗯，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 我们汽车电车， 嗯， 是人民的代步工具。 对， 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 好， 作为北京一个普通的售票员，我有点体会。 什么体会呢？ 我觉着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首都人民的风貌。 对， 我们应该自觉地为我们首都人民争光。